学校，整整三年相处之中，无话不谈，我盼望你叫我感动春蕊，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，钟春蕊为人民粉身碎骨，刘胡兰为祖国把热血流干，咱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你南北颠来我不给穿，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，你也曾写诗词贴在窗帘，咱两个保定有共同之愿，要决心做一个有志青年，你说过当要干啥就干啥，绝不能浪费坚守江家县，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全是完满，想想也是比比赞，有什么苦难怕什么难，你要远走你就走，我坚决在弄错恨，喊他一百你 烧的东西还有一封信， 我最多事了，快出去。 哎， 影幻，

说几句话。我祝你顺利到达你家，给你一个转做纪念，带几块零钱坐车过上，希望你早走上工作岗位，带我问候你的妈妈，我的同志啊，咱再见吧。 这是真的？ 那情书，我…… 哎呀，玉环啊，可不能那样想啊！你想想看，这新社会，谁家的孩子不上几年学？这谁家的闺女不读几天书？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这都上几年学，读几天书，都不想种地了，那这地还让谁种呢？人还咋活了？社会主义还咋建设呢？银环，你想想看，这全国工商交通财贸卫生，哪一业哪一行能离开农业上？ 只能说干农业不光荣。 不光荣？嘿嘿，我可不是老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。在这山区里啊，这生气桶油木西药材猴头木耳的是在吧？哎呀，吃错了，这哪一样不得一个新方法来生产呢？哪一样不需要那个识字人来研究研究啊？ 那秦叔，我…… 哎，不说了，知道就行了。一个高中生愿意下来，这不能说不是进步。 那秦叔，你别表扬了，你越说我越难受。 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可不是给你戴高帽子的。 那秦叔，你坏。来秦叔 啊， 俺妈有病，本来我先回去看看，现在我不会去了。 那妈有病 啊？ 谁说的？ 他俩先说了。 那可得回去看看。 我坚决不回去。 不，一定得回去。可有一条，可不准跟他妈吵嘴。 你虽说是他的亲闺女，可这一次回去可是代表咱山里人的啊。 云欢，回家了替我问着妈妈好啊。 Thank you. 敢弄烟，我的活可就是我你成年两分割。 随着山有个哥一天两房有本事，你要想我来看看你，我要想你，你来看看我妈呀妈在哪， thank you。